欢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假日直播的第三天，今天是星期三，我觉得今天呢有必要提醒一下了哈，因为呢假期可能大家都过得比较糊涂，每天的作息也被打乱了，但是呢仿佛又找到了另一种规律，就是如果你不出门的话，每天就可以睡到自然醒啦，当然加班的朋友除外。好，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依旧是没有话题畅所欲言，欢迎大家来打卡你的心情和坐标，那也欢迎持续跟我保持音乐蓝牙的链接，看看今天晚上我们的成功率会有多少，又有多少的午夜精灵和我的音乐默契值匹配度满分呢。很高兴越来越多的朋友连接成功了哈，今天晚上我看一下这个歌单，怎么说呢，如果要是单纯连歌手的话，我想还是会有很大成功几率的，但是如果要是让你还能猜对每一首某一首歌，那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当然今天晚上也会 有订单 发放，下过订单的朋友请注意签收哦。好了，还是公布一下我们的老方式，那如果想跟我互动保持联络，就在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我想这也是假日期间为数不多开放的聊天室了，哎，我真的是太爱你们了。还有呢，就是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现在也在进行当中，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啦。好啦，那么今天晚上开场歌曲先不用猜了，来听杨丞琳《青春住了谁》。 青春住了 河川，转过几个弯，也有好几段特别湍急困难。会不会顺之弯，找回不同的船帆，承载更多重量，却才不孤单。哦，爱是因为我存在，我们认真感慨，是因为青春中的谁改变我的姿态。哦，爱我爱着你盛开，就算泥泞走来，一路上我们多了些能耐，过往值得了现在。谁改变我？哦，爱，我爱着你盛开，就算泥泞走来，一路上我们多了些能耐。哦，过往值得了现在。啦啦啦啦啦啦。 青春住了谁，来自杨丞琳的一首歌。每个人的青春呢都是不一样的，之所以说青春充满着无限的色彩，也是因为它的不同和记忆深刻。而每个人的青春也会住着那么一个让你印象深刻的人，也许这一生你都难以忘掉他留给你生命和记忆的印记。那你的青春住过谁呢？这首歌很多人喜欢，刚才大家也都说了哈，这首杨丞琳的很喜欢，作为今天晚上的开场歌曲。我觉得大家通过它也可以听出来今晚的基调就依然是不那么悲伤的夜晚。这首歌是吴青峰，算是吴青峰送给杨丞琳的吧，一首非常非常优秀的作品。哎呀，不得不说呢，现在我们这个音乐蓝牙已经有连接成功的了，恭喜一飞同学第八次连接成功。我严重怀疑你在我的歌单上安了监控啊。好吧，那他说盲猜今天晚上，因为他很喜欢喝奶茶，就说那就周杰伦吧。是，我今天真的准备了周杰伦的一首歌，既然连接成功了，第二首就请他出场吧。一首歌的时间，你能做什么呢？ 一凌晨的天空灰得更讲究，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间守，我晒干了沉默灰得更冲动，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怕错过，再去找分开了脚，只是说没有做完的梦绝头，一路的后我的成熟坚持过的出口，再爱过了才用，能不能给我一首打打时间，静静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在我的怀里你不用害怕失恋，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能不能 子兔兔也只是把总共在一起找分开了找只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后 首歌的时间，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也再次恭喜一飞第八次连我们的音乐蓝牙居然还能够成功，太厉害了。但是呢，我又发现了有一首连接上的，有一个连接上的歌手，待会儿我们要公布一下到底是谁啊。好了，我刚才说，我说真是蓝牙中的战斗牙，改名叫牙牙乐吧。没有，牙牙乐呢，其实是之前看过一个特别可爱的那种搞笑动漫，然后呢，里边有一个可爱的小怪物，长得特别像一颗牙，然后呢，它还是那种拟人化的，所以呢，大家就赐名给它叫牙牙乐，然后我就记住了，好吧，当然你不喜欢这个名字也没有关系，还是叫你一飞会比较合适哈。好啦，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互动，保持联络。刚才在微博上面已经看到星球上的 ET 携今天晚上的美食来前来报道打卡了，我们的深夜食堂也从这一张图这一道菜开始了今晚的狂欢。那他献出的今晚美食就是焖烧鸡，哎呀，我的天哪，太横了，好香。刚才说一首歌的时间够你做些什么，小薇说一首歌的时间厨房收拾干净，哇好厉害好迅速，一首歌刚才那个有四分多钟吧，四分多钟就可以收拾干净，那可见小薇在生活当中绝对是一个整理和收纳的能手，真是勤俭持家的好少女。但是我想一首歌的时间足够让你对一个人一见钟情，当然也足够让你从一见钟情到彻底无感。因为这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热搜，就说从初恋到失恋只差一张全身照。就是当你看到第一张照片是局部，然后说哇这个腿好细好健美好长好修长，就觉得哇应该是一个年轻人，看似一个帅哥，结果呢拉长之后全身照居然是一个大爷。真的瞬间失恋。不过这个倒是就仅供娱乐啊，但是对一个人一见钟情那还是够的，你别说一首歌的时间，就是一秒钟你看到他你都会仿佛 坠入了爱河，所以此刻呢，我们应该想起爱河这首歌，但是并没有，而是这一首，这是再次被连上的今晚的第二首歌。恭喜小多多，他说了黑比，他说了两个黑比和五月天，但是呢田馥甄真的有这首歌，来安安静静的听一下皆可。 可以只睡觉吗？不做成什么梦？可以只呼吸吗？不吞吐茫茫人生，不勇敢，不慌张，不怀疑，不信仰，不拥有什么，聪明，不笨拙，不怕错，也不害怕不错。我可不可以飘荡沉鱼，可不可以碎裂成瓦砾，可不可以开成一朵粉的云，谁懂光明，可不可以深陷在泥泞，可不可以紧紧拥抱我自己。 皆可来自田馥甄，我觉得深夜里面听到这首歌会让人觉得特别的有感觉，因为有些歌曲就特别适合夜晚，因为在你敏感的时候听到一些歌曲会让你的思绪瞬间飘远，也许 你并不会想起具体的某一个人、某一件事，也不会停留在记忆当中的某一个点、某一个瞬间，但单纯的就是那样的一份心底的柔软，会不就是不自觉地溢出来，这样的感觉让我们很享受。假期余额不多了，这两天呢天气一直都在下雨，而且北京呢也在降温，尤其是晚上出门的时候真的很冷，在开车也开始开暖风了，但是天气预报明天北京应该是晴天哦，所以如果这几天你都没有出门，那明天抓紧时间可以出去一下，因为后天就上班了。哎，有一点点遗憾，但是呢谁又能够让一生都那么圆满呢，对吧？遗憾也是一种美。好了，但是呢在此要公布一下好消息，又有人连上了。好吧，这个看看，哇，生如夏花终于连上了一次，没错，今天我准备了陈奕迅，看来大家已经找到了跟我的默契哈，好，非常的开心。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加大难度了，你必须给我连上哪一首歌。好了，我们先来放出今晚第三个默契值满分的歌曲， 欢迎使用。哎， 为什么还有前面的这个，来等一下，今晚准备的陈奕迅的歌就是这首《十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十年，陈奕迅的经典歌曲。

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我们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度过十一假期当中一个有一点寒冷的夜晚，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节目会带给你一丝暖意。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国庆假期特别版，没有话题，畅所欲言，欢迎来打卡你的心情日记。不管你是小确幸还是小确丧，都可以告诉我。看到西探说今天狠狠的 emo 住了，因为他在准备六级的英语考试，好厉害，六级。然后我们刚才就在分享，我都忘了，我好像没有考六级，但是六级的词汇还是比较多的。虽然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用到的机会不多，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专业项的这个术语啊，尤其是像我们的听友啊，是吧，里面都有很多高材生，比如说西探他是要考博士嘛，所以他必须要过这一关，给他加油吧。当然在聊天室里面大家也都非常热情的连着音乐蓝牙，有林志炫，有王杰，有王力宏，还有这个像小多多想到了人鱼小姐里面的歌。乔十二说雨天就是请吃天，吃请天什么意思？是我觉得雨天呢是特别适合吃火锅的天气，尤其是在室内，然后外面下着雨，可能下过雨之后天气有一些寒冷，那吃着热腾腾的火锅，你会觉得生活特别特别的温暖，就有一种反差和对比。有的时候呢，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特别喜欢看的一个场景，就无论是在任何的电视剧当中我都会特别喜欢，就是几个人，哪怕是一个人在屋里面，然后吃着热腾腾的涮肉或者火锅，或者是那种就是自己煮的，哪怕是像韩国的那种部队锅呀，还有日式的寿喜锅呀等等等等，然后外面下着雪啊，好爽，就会觉得很温暖。哎，天冷的时候呢都不愿意起床，每天呢都想窝在被子里，但是不起来也不行，放假还好，马上呢我们工作日就要到喽，不得不提示一下大家。哎，我们风势播报直接可以乘以二了，现在是238168赞。让我们来看一下点赞助力榜，看看是谁点的最多呢。第一名还是专制小心心，谢谢小心心。第二名嘟嘟，第三名萤火虫，也谢谢所有数据组的精灵。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刚才猜的这些所有的歌手，什么包括之前的徐佳莹啊之类的，还真的都没有中。哎，来吧，接下来呢我放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呢就真的前奏响起你们可以秒答，因为这首歌在午夜情歌当中出现过太多次了，也出现过不同的版本，我想可能你已经知道是哪一首了。起风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买辣椒也用券的版本。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穿着少年飘的很久，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听上情节，仍无可避免爱上黑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太一这世界，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挣扎，不做挣扎，不惧。 时的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再次看到你微亮成功里笑很甜蜜，从前初识这时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似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太一遍，如今走过这时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怎能再把与世界扯淡，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弹出盛夏，青春所动写就随缘去吧， 起风了，来自买辣椒也用券。这首歌呢真的会让人会把想象飞得很远，就真的有一种带着梦想去追寻自由飞翔的感觉。因为刚才斯坦福乔说好像这个蓝牙信号已经转向了内地歌手，我说千万不要被这个框住想象，要自由的飞翔。其实不一定是内地歌手哦，接下来呢还是有港台的歌手出现的。不过呢确实内地的居多，港台的也有，就看大家能不能连上了。不过像刚才说的李克勤、莫文蔚、李健都没有。好了，看到小薇说谢谢道道比心心甜都钻被窝啦，刚刚倒完垃圾回来。小薇真的是爱整理，我觉得你的家一定是非常非常温馨的，因为之前看过你发的一张图片，我觉得很少女，就很能击中人的心灵，反正我很喜欢。就是如果要是一个人把家里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每天回到家打开一盏属于你的温暖灯光，你就会觉得生活特别特别的温暖，即便这个地方不大，只能容得下自己一个人住，那我也觉得这就是我的全世界。对于我来说，拥有自己的一个特别暖心的住处，是我安全感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来源。就窝在家里

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嫌弃。 独家记忆来自陈小春。然后刚才大家说，哇，居然是大湾区的歌手来了，难怪要发散思维。是的，现在大湾区很火啊，大湾区的歌手们。但说实话呢，我只是知道一个大概，因为我并没有看那个综艺。不过陈小春的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然后小薇她对这首歌的评价我觉得很到位，她说这首歌就像是黑咖啡不甜却是香的一样。对，就总会让人有点遗憾，因为独家记忆这首歌其实就是来唱那种遗憾的，因为他只得到了一半的爱情，虽然最终没有在一起，但是呢这份独家记忆却是谁都拿不去的。不过呢，如果这首歌是唱前任的话，那跟他相依为命的那个人听到又会作何感想呢？哇，修罗场来了哈。刚才是谁说的？有一位朋友说这首歌是苦的，但是呢我说他的陈小春那首相依为命却很甜，所以如果你正经历幸福，请听相依为命。如果你正怀念过去并且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爱情，那就听这首独家记忆。好啦，听完了他的这首歌，我们接下来就都是内地歌手了哟。然后刚才看到思思很辛苦啊，他说忙了一整天，听着节目入睡了，晚安各位，晚安。然后他发来了图片，是他的手机壳，努力赚钱四个大字。因为想买的东西很贵，想去的地方很远，喜欢的人很优秀。是啊，加油吧，大家就这么想，比你优秀的人都在努力着，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好吧，接下来呢要听我们来稍微欢快一点的好不好？这首歌呢是新歌，我觉得连不上很正常。听听看有没有人能听出来，节奏感啊，带起来。这才是我发自内心喜欢的一个范儿。 的眼光评判你并不了解的真相，不要再假装有几个立场，也不能把一切隐藏，不只是猜想，不要再幻想，不能再臆想过去的光芒。每一个太阳，每一个月亮，每一个白天，每一个晚上，说明任何问题，不要依靠你对命运的无惧，宣扬你一无是处的自己。 那么大个亲，那么大个亲亲，那么大个亲亲，那么大个亲，那么大个亲，那么大个亲亲，那么大个亲亲，那么大个亲，那么大个亲，那么大个亲亲，那么大个亲亲，那么大个亲，那么大个亲，那么大个亲亲，那么大个亲。 哎呀，大家有没有跟着他摇起来呢？是，这首歌呢是来自春日玫瑰的一首歌，叫做 No Disco， 就有一种老式 disco 的感觉，像回到了80年代，就很复古 old school。 我很喜欢这样的节奏，就有的时候深夜呢需要来一点这种节奏嗨起来，就是当你昏昏欲睡的时候，突然间哎一个炸裂，然后你又清醒了，睡意全无。是山外有山，答对了。 No Disco 还有心田，还有点呼麦。对这首歌，哎，这个组合其实我特别喜欢他们的名字春日玫瑰，就听起来很浪漫，但是呢一听他们的嗓音演唱又是那种很带着一丝粗犷和不羁。接下来的一首歌要发个订单，没错，就是我想想是夏花下单的一首歌，对不对？来自赵柯的两小无猜。 Say sorry, sorry night， 原谅我这么晚才来。 我想听完这首歌也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哪里有作业，今晚非常愉快，也谢谢大家的陪伴和点赞，让我们明天继续吧。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我是道道，晚安， good night。 世界上有好多事说不清，缘分不讲人之常情，时间错开了我们年纪，也允许了我们相遇，把我从一本正经中抽离，让你丢掉了欲擒故纵的把戏，丢掉了山川腾挪的爱情，荣幸在有生之年遇见你。 Say sorry sorry night， 原谅我这么晚才来。 Look darling darling I， 哪里有昨夜落下的尘埃。 Say sorry sorry night，我这么晚才来。 Look darling darling I， 哪里有昨夜落下的尘埃。多希望你能在我生命中耍赖，多希望你是我拥抱的小孩，你是出现在我梦里的两小无猜。哦哦，这样我爱，这样我爱。世界上有好多事说不清，缘分不讲人之常情，时间错开了我们年纪，也允许了我们相遇，把我从一本正经中抽离，让你丢掉了欲擒故纵的把戏，丢掉了山川腾挪的爱情，荣幸在有生之年遇见你。Sorry night， 原谅我这么晚才来。 Look darling darling I， 哪里有昨夜落下的尘埃。 Say sorry sorry night， 原谅我这么晚才来。哪里有昨夜落下的尘埃，多希望你能在我生命中耍赖，多希望你是我拥抱的小孩，你是出现在我梦里的两小无猜。哦、oh。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前赴后继铸就辉煌，